不只是观众，就是星星的队员，此时也对叶修的举动不太明白。虽然方瑞让他的海无量摆了拍照造型，但他心里当然不会真的以为叶修是让他们在这列一排合影。站在阳光里，一眼认不出来，叶修说。星星队员们马上明白，一眼认不出来的那当然是对手。 认不出来，就意味着判断不清，会发动什么样的攻击？这确实是一个可利用的地方。而观众们因为能看到星星频道，倒也是很快就明白过来了。大家很乐意看到选手如此在频道中交流他们的意图。太过默契的眼神交流对，时常会让观众看得很茫然。 我来看看。 苏沐橙的沐浴成风这时走到了君木校那位置。 转视角望向那即将落下的夕阳，红日当中，角色果然就是一团轮廓。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攻击动作确实会判断不出。方瑞的海无量过来也看了看后，表示肯定。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在这边摆个阵势的。方瑞扭视角看了一下越来越近的霸图五位。 一边在频道里建议：“我不认为霸图会忽略这个情况，我们要做的只是提防他们利用这一点。此外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能利用就利用起来。”看着星星频道聊天的无数观众，此时都有些惭愧。他们满以为星星可以借着发现布置什么攻势，此时一看叶修这话，才发现他们这些人竟然都比叶修还要小瞧霸图。 他们竟然都觉得霸图战队会忽视他们主场图上的这种细节。怎么打？这时方瑞问道。研究来研究去，星星到底还是没有做出什么因地制宜的方案。而叶修也终于在此时发出了无比清晰的指示：站位指示。没有人多问，星星几位立即按叶修指示的坐标分布站位。 霸图战队差不多已经接近着沙丘底下，但是看到星星的分散站位后，霸图战队突然变向。方瑞转视角看了看身后，夕阳鲜艳，随即已经可以彻底确认霸图战队完全知道夕阳的影响。叶修布置的几个站位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的，结果霸图战队看到星星的站位分布后，就立即做出调整。 于是他们不再迎着夕阳，而是向侧翼迂回去了。走，叶修领全队向前，星星战队也朝这一方向移动。霸图停，他们立即停。而这时候可就不用叶修再手把手的下达指示了。众人知道意图，自然就会去执行。叶修是想利用身后的夕阳对霸图进行卡位。于是。 这次霸图再没有动，静静的守在沙丘之下，频道里也没有什么交流，观众们也完全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李指导，潘林开始在李一博这儿刷反感度了。李一博头痛啊，霸图他算是了解的，可是此时他却看不出霸图是想做什么。 在张新杰主导的节奏下，霸图应该是会走比较稳妥的路子，那么就该将迂回进行到底，多绕远一些，总会拖出夕阳影响的角度。可现在霸图就这样停在这儿了，想干嘛？他们在频道里也不说，看来是训练中就已经有的默契套路。大概在等什么合适的机会。 李一博终究还是要说点的，字里行间顿时全是“大概什么”之类不确信的用词。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潘林总算还算识趣儿，一听李一博这口气，这用词顿时知道自己不该再问。沙丘下的霸图不动，沙丘上的星星也不动。 霸图这边没交流，但星星这边却沟通起来了。 看看他们想做什么？ 叶修很平静。 试探攻击一下？ 苏沐橙问。 行。就直线距离的话，此时的霸图其实是在沐雨成风的射程外的，但是此时沐雨成风居高临下，利用高度差算好落弧，还是可以攻击到的。只是这种超远程攻击已经算不上什么威胁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当沐雨成风刚刚提起手炮时，霸图全队就集体向后退了一截。 打不到了。 苏沐橙很遗憾，沐雨成风手炮又落下了。 够谨慎啊。 叶修感慨，这张新杰连这样没什么威胁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出。正无奈，叶修忽视远端的视野似乎变得有一些浑浊，正疑惑，他们这边终于也有了些动静。动静是风自东来向西走，漫漫黄沙好似波浪一般顺风翻滚着，自这沙丘底下缓缓地卷了上来。霸图是要借风来发动攻击。叶修虽然对这张图也不甚了解，但他经验多丰富啊，顿时已经猜到霸图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砰砰砰砰，枪声一起，张家乐和秦慕云的两个枪械对着这儿枪波是一通乱射，激扬而起的黄沙顺势就被这风卷着，翻滚的黄沙变得越发浓郁起来。沙能扬起多大？难道能完全掩护中角色的行动？叶修心中尚存这样的疑惑。坡上的黄沙已经越扬越多，越扬越浓，而且继续这样滚滚攀升。更重要的是，风也在变大，这才是霸图可以施展这一计划最大的保障。要来了！沙坡上卷起的黄沙已经将能见度降低到不过数步，这完全可以遮蔽霸图战队的所有行动。星星诸位视野里已经再没霸图角色的身影，他们将自己淹入这一片沙暴之中，顺风向着星星的角色飞速接近。这是星星以为的，但是此时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却看得真切。霸图几位的行动好像并不十分急切，他们好像并不急着要借着这既有天时又有人为的沙暴顺势冲上。他们虽然已经冲入了沙堡当中，但是却在控制着行进的节奏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他们在等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观众们只知道沙丘上的星星已经准备转移，这黄沙一路飞扬到丘顶，他们都将被包裹进去了。结果君莫笑这刚刚横向踏出一步，叶修立即意识到不对。 当心脚下， 他已经飞快地放出提示了，但是星星其他几位在跨出这一步后身形却都已经一歪，沙子在动，从丘顶向着坡下滑动，踏出的脚步落在滑动的沙子上居然站立不稳，这滑动的速度可不低，而且从面上看竟然一点也察觉不出，居然还藏着这手。叶修可以肯定这脱不开霸图的人为因素，漫天的黄沙扑面而来，脚下的黄沙却在暗暗向下流动，整个沙丘正在大滑坡。每个人的角色都在踉跄中挣扎，这已经不是用普通的移动就可以克制住的状况了。机械旋翼，叶修察觉最早，应对也最快，君莫笑直接离地飞起，流沙的影响自然消除。轰轰轰，那边几声炮响，苏沐橙使用飞炮技巧，沐雨成风好似蜻蜓点水般在流沙上跳动着。他身边不远，小手冰凉背身双翼，使用了天使之翼的技能，将自己浮空升起，不受流沙干扰。方瑞和唐柔也各操作角色使出技能应对，只是他们没有直接回避的手段，都用非常强大的技能直击沙面来破坏流沙的流动，趁机调整自己的角色。星星五人各施手段和这流动的沙丘做着抗争，看着个个都很有两把刷子，但是叶修却很清楚这不能持久。像君莫笑和小手冰凉的技能那都是有时限的，不可能无休止的这样下去，而这沙丘流动从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，此时也不知道该在哪儿落足。不过更头痛的是这会儿 该是霸图发动攻击的时候了吧。叶修的判断果然一点不错，枪响，霸图的两位枪系远程已经发动了攻击。叶修纵然撂倒，又提醒了大家当心，结果却又能怎样？砰砰砰砰，安文义小手冰凉的天使之翼瞬间就被打折，这一落下立时被流动的沙丘向下带出一截，而安文义这时候却已经没有别的手段可以使用了。这可是治疗，不能不救。叶修的巨墨笑连忙就朝着那端飞了过去，霸图那边倒是不急着攻击小手冰凉，砰砰砰砰，子弹又全冲着他来了。叶修空中直接取消机械旋翼，角色骤落，他已经判断清楚了子弹的来向，而那端是霸图身处的位置，或许那里是可以立足安稳的地方。 跟上， 叶修不忘频道里招呼一声，这种时候不想直接碰撞也只能硬闯了。银光落阵，巨墨笑半空中施展这一技能，却正顺着沙坡的角度，这一滑飞下的极远，看起来真是潇洒无比。但等看清霸图几位，叶修心里也只能叫苦，这帮家伙在这儿摆好阵势，正等着他来呢。伏虎腾翔，韩文清真没和他客气，看准他这银光落刃，大木孤烟直接飞身而起，双脚就踏了过来。但是叶修早在看到霸图几位严阵以待的时候就知不妙了，哪里还会这样自己送上来？银光落刃早就取消，故意还这样飞落，就是想让霸图对他多多注意一会儿。眼瞅大木孤烟这就要把自己踩翻了，叶修这才连忙操作着君梦笑完成了结印，影分身瞬间就被大木孤烟踩成一团泡影。叶修也是够大胆，君木笑的真身竟然是直接送到了霸图阵势的中心。大木孤烟不在，这里有的都是远程攻击手。